妈妈妈，有狗我害怕。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。我是导盲犬，我很温柔，希望你们接受我。 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如果爱告诉走下去，我会拼到爱尽头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。 Thank you.

妻美梦带去那欢欣，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痕。吹呀、啊、吹， 停摆已久。

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，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，走得太远，终于走 萧敬腾的记得。人一旦有了过多的奢望，好像就会过得不自在，就好像我每到夏天都很爱喝冰红茶，只是因为我喜欢喝而已，但是突然有一天看到瓶盖后印着谢谢品尝，我就会因为喝了那么多瓶却还是没有抽到再来一瓶而感到困扰。就好像喜欢一个人，明明知道没有结果，却因为喜欢的太久了，竟然还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希望了。九六九都是一个人，你是这样吗？听到来自于彭佳慧《走不回去的旅程》。 有些故事一开始已经注定悔恨，有些爱情一辈子不可能到永恒，有些回忆再也没有改写的可能，我该怎么能抹去心中的刻痕，想着未来是否能遇见更好的人，这昨天心里面还住着一个人，想着心中会不会有奇迹发生，人生就像是走不回去的旅程。走不回去的旅程。

优质的教学和教育资源跟这个中国的中小机构做对接，建立这样的一个桥梁，能够走进千家万户，给到我们的中国的这种学习者。 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在谈及未来目标的时候，陈波先生表示希望能够建成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全职外教中心，而谈及创业，他的内心也有一首歌。 有一个乐队叫 Warflowers， 然后主唱叫 Jacob Dylan， 他是 Bob Dylan 的儿子。然后呢曾经有一首歌叫 One Highlight， 其实是一个抒情歌曲啦，就是他那个意象一直在我头脑中间，其实特别深刻嘛，就是 We can drive home with one highlight。 其实创业或多或少又何尝不是这样，也许有一个好的同伴，哪怕条件差一些，只剩下一个 highlight 也可以开回家了，这个很开心。 One highlight 这首歌送给正在创业路上的你，就像歌词里说的一样，即使只有一盏车灯，一定要尝试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，总有比中庸更好的东西。Time you feel the pain, hey.